伤口还要疼上多久，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 微笑以后就来听音乐咯。周一到周五带给各位好音乐和新鲜资讯，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过去一天北方的霾天气范围有所扩展，但是从今天白天开始，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逐渐好转，霾天气减弱，但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陕西关中等地仍有中至重度霾，部分地区伴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19号随着后续冷空气的跟进，上述地区的霾天气过程结束。明天北京多云转小雪，零下4度到2度，又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 我不能说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我不能说这个寒风为何会有绵绵细雨，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说春生夏眼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说秋红冬寒叫我回忆成老的往昔。没有浪漫的恋情，只是我太爱这片土地，当然也爱上了它的天气。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方面，机场第二高速东向西，从机场第二高速辅路到东五环路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小关西后街到裕民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文汇园路到二环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南苑路北向南，从南苑路辅路到林红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永定门外大街北向南，从安乐林路到永定门外大街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亮。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新鲜送上邓超为好兄弟王宝强的导演处女作电影大闹天竺友情献唱最新的推广曲乱炖的木吉他，改编自印度神曲，编曲动感欢快，歌词魔性搞笑，邓超用独有的超嗨超喜感的风格全新的演绎，新一代神曲洗脑来袭，只听其声就见其人，一听到就会欢快到再也停不下来，我已经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了。邓超乱炖的木吉他。 在河边放姑姑，她姑爷胖嘟嘟，到河边忙大地， 老大老大老大大， 要蛋炒咖喱鸡，我还没有弟弟，到河边忙大地，哈喇子塞地，姑姑呀咖喱鸡，没给看着咖喱鸡呀，俺哥来吃咖喱鸡也没有咖喱，你们拿着筷子嘴里是什么油，都拿块馒头块。你的呼啦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派。你的呼啦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派。你的呼啦乱炖的木吉他，那么默契呀 ，baby 上不来 ，baby 上不来，老子到了就大发，俺不把你压。到河边，大姑爷，到河边忙大地， 哒哒啦哒啦哒哒， 要蛋炒咖喱鸡，我还没有弟弟，到河边忙大地， 哒哒啦哒哒哒哒。 子塞的姑姑呀咖喱鸡，没给看着咖喱鸡呀，俺哥来吃咖喱鸡也没有咖喱，你们拿着筷子嘴里是什么油，都拿块馒头块。你的 呼啦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派。你的呼啦乱炖的木吉他， 都拿给他，拿给他，干嘛都要拿给他，都拿给他，都给他。 别，大家可以幻想一下这种奇葩的歌词，再配上邓超搞怪，真是让人忍俊不禁。接下来这位著名的歌手罗中旭，横跨十年倾力打造的超容量创作专辑《沉迷》实体碟已于这个月刚刚上架，时至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一首充满浓浓思乡之情的第三波主打《卡农的幻想》温情上线。这首歌更像一首清新的文艺民谣，结尾的部分融入了卡农欢快流畅的经典旋律，犹如画龙点睛之笔，将原本淡淡伤感的情绪增添了一抹轻松愉快的色彩，让人心情变明朗，不知不觉已经随着美妙的旋律哼唱起来。那就抢先来听罗中旭原创作品《卡农的幻想》。 一列开往春天和明天的火车上，我用手掌把车窗上的冰雪融化，我跳跃的心像一只满弦的箭，心驰神往一触即发，只想过去的时光快带我回梦乡，听着曾流泪感动的卡农的幻想，嗅到了花香，也闻到你长发的香，还有那片金色麦浪，那是故乡的风和云，到处都酝酿着爱，不知道何时才能和你一起，心像风筝一样去到梦的天涯。 心。

think.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但是早餐吃不对容易暴饮暴食。你是否察觉有时候你上午的情绪非常的恶劣，而且容易发火，更可怕的是容易报复性的暴饮暴食。不是谁惹你生气，很有可能只是因为你的早餐吃的不对。想要情绪振奋，以下三种食物千万不要出现在你的早餐餐单当中。第一是白面包白米饭，升糖指数太高，会让你一整个上午都感觉疲乏和懒散。油腻的油炸食物需要更多的能量来消耗，容易让人情绪变化无常。樱桃也不要吃，因为它富含褪黑激素，让人无精打采，哈欠连连。一定要记住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I hope you can feel it like I do. Just for tonight, let your vision take on my go girl, I know 만뜨면 네 생각 전화게나사실 너 하나밖에 안 보여 말해봐 나는 내가 잘했잖아 는지 내게 말해줘 Pop up, pop up, pop up 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卫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从香河园路到首都机场辅路有9.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白子湾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从京藏高速辅路到滨河路有3.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直门内大街东向西，从东直门南小街到雍和宫大街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建国路西向东，从惠河南街到高碧店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演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亮。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 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一段路况之后，感谢继续锁定 FM 九九九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为各位送上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资讯。今日陈思诚被曝出轨门，昨天佟丽娅发布朋友圈，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重新开始，丫丫加油。配图是一张她在真人秀《真正男子汉》当中的截图，她抱着儿子朵朵，额头相抵，图片中的文字是：没有什么是可以击垮我的。而昨天晚些时候，陈思诚也发朋友圈表示：谢谢朋友们的关心，没离婚，不信谣，不传谣，我们都好，也相信明天会更好。而且昨天还是佟丽娅和陈思诚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希望真像他们说的一样是谣言，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哦。林宥嘉说的说谎，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正忘，我没有什么一言莫讲，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你懂就不会假装，我哪有说谎，请别以为你有多难忘，消失真的不是我逞强。 几个字，简短的句子。 个字，熟悉的句子，我情不自禁地做了你的影子，然后 可以听到的作品来自任冉，然后呢，然后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要帮我们的听众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他说他想要在夜晚灯火阑珊的时候开车在广播里面听汪峰的北京北京，是觉得这一年自己太忙碌，对不起自己，要让自己哭出来吗？还说希望自己的老婆早点为自己生一个胖娃娃。这位叫做忠诚的朋友，很特别的名字，希望这首歌可以为你送去幸运，也希望你可以做我们的忠诚听众。不要走开，马上结束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待会儿见喽。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机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

像越寂寞，爱像你一般的锁，每颗心都不自由，究竟是谁的错？你说说我算不算麻烦的人？我开车不会打灯，以后就泪流满面，谈恋爱不分昼夜。 OK OK， 这首歌来自苏慧伦、任贤齐和罗百吉，1996年的作品，黄子佼居然还有参与填词。 OK， 这里是周一到周五陪伴各位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提醒一下老司机，不要将左脚一直踩在离合上，长时间的半离合状态会让离合片迅速的磨损，而且也不要忘记放手刹，这种错误会让刹车盘的磨损加速，手刹拉线拉长，时间长了会导致刹车功能的完全失灵。明天北京多云转小雪，-4度到2度，天津多云转小雪，-5度到2度，上海小雨7度到9度，成都阴转小雨5度到10度，石家庄霾-6度到1度，保定多云-5度到0度，宜宾阴转小雨7度到11度。 好天气，艳阳高照的天，拥抱着你的白色T恤，杂货店，大榕树的少年，再多蒲公英放你胸前，用可乐淋你温暖的脸，你的笑总是意外的甜，果实酸酸的气味，谁都能拒绝，谁爱谁却被你抢先、yeah、我爱你一夜又再一夜，放不完你我的夏天、yeah、两人边跳边走了季节、yeah、干干净净的画面，我爱你爱的不知不觉，我点大榕树的下面，再多蒲公英放你胸前，用可乐 拒绝，我都不能拒绝。我想大声说爱谁，却被你抢先。我爱你一夜又再一夜，放不完你我的夏天。当人变早变丑的季节， 翻不完的夏天，来自蔡明佑。好想念夏天，我是怕冷的 KK。 17号到19号，内蒙古中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有间断性的降雪，局地有大雪，各位出行要做好安排。而且高铁上15元盒饭不断供的政策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中国铁路对外回应，今年1月1号开始不再针对某个单一餐食品种做硬性的规定，而是要求针对多样化需求为旅客提供高中低档不同的饮食产品。目前中国铁路餐饮供应已经发展到了400多个品种，不但有十元以上的，还有很多十元以下的，比如饺子、包子、面包等等。也就是说，15元的盒饭仍会供应，但并不保证数量，售完之后只能选择其他价格的套餐了。那又如何？请出硬加力。 还想什么？琴键都弹错了，还爱他吗？不值得留恋了。爱过之后的残缺变得不会再怀念，说的不会做，以为不会错，就这样吧，请别再幻想了。他走过了，哪还会回头呢？你从前的自由呢？总是还笑的你呢？别理他了，爱就爱了，不就是相信了一个人多了，不就是难过了没有人诉说，不就是这次忧伤的感动。走过了。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平房桥、东向西，从东坝中路到姚家园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京通快速路西向东，从东四环中路到建国路有 2.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北土城路到二环有 1.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德胜门内大街北向南，从三不老胡同到地安门西大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复兴路西向东，从西翠路到万寿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 体重一直是困扰大部分女生的一个问题，拥有苗条的身材不仅可以让自己看上去更加赏心悦目，也可以避免很多因为肥胖引发的健康问题。但一些胖美眉在减肥成功之后没多久又胖回去了，身体的忽重忽轻对健康十分不利。一日三餐才是王道，不管是从健康来说还是帮助减肥瘦身，每天的三餐不仅能够补充营养，实现饮食均衡，还能避免过多营养的摄入。假如你在正餐当中已经吃饱了，而且正餐之间的间隔时间不会太长的话，那么你不会有很强的饥饿感，有利于改掉爱吃零食的毛病。管住嘴，要戒掉零食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To the top, your pit got a lock from boost to the lock. Tell R.I.P. a big impactor that he's not, but damn he's hot. Label flop, but pit won't stop. Got her in the cockpit playing with pits. Now watch me make a movie like Albert Hitchcock. Enjoy me.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 I know you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They don't play games, they off the chain, and they love to do everything and anything, anything, and they love to get it in, get it on all night long. I know you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 I know you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 I know you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 I know you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 1, 2, 3, 4, 1, 2, 3, 4, rumba, si, ella quiere su rumba.I know you want me, you know I want ya. 1, 2, 3 在乎啊。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强调了很多遍了，但是还是要再说一遍，多喝水能够促进体内的循环，将毒素液体消化后分泌出来，从而随之排出体外。当然新陈代谢也是很重要的，你还需要激活代谢力，让效率提升之后排水会更加的顺畅，有效的解决排毒和水肿的问题，并且水分的卡路里为零，绝对是你想要减肥时最好的饮品。快来默念，我要变美，我要变瘦，我要喝水。 Running, let's go. Uh-oh, want another breath, but I got stamina. Uh-oh, run and I close my eyes, but I got stamina. And uh-oh, wanna see another mountain to climb, but I got stamina. Uh-oh, I need another lover in mine, cause I got stamina. D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no, no, no. D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no, no. 다른 남자에게 날 보내려 하니

后啊，恭喜恭喜，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多多发财，步步高升，实现自己的梦想。参加全国编辑记者主持人资格考试的朋友，今天可以查询成绩了。查分数之前呢，先喝点水压压惊。我看到自己成绩的时候差点晕过去。考过的朋友恭喜你，没考过的不要气馁，成绩保留到下一年，今年继续复习，加油考试咯。各位最近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素有中国死海之称的运城盐湖去看一看奇观。连日来强冷空气大面积来袭，山西运城的气温也屡屡下降，所以盐湖周边便绽放出一层层的硝花，死海变成了玫瑰湖。硝花是芒硝结晶在岩板上的一种特有的物理现象，让人不由得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像戴娆唱的这首《绽放》一样，凌寒怒放。音乐加点亮，我是 KK， 明天见喽。